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辉瑞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九成，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讲的有效率是指疫苗在理想和可控情况下的表现，但现实入面长者、长期病患者就算接种了疫苗，有效率都未必去到九成那么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20号，高院裁定执勤警员不展示编号不符人权法， 新增12宗确诊，包括2宗源头不明，另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 文凭试历史题取消，专责调查指考评局未有效监察议卷。 加拿大把中国等国列为网络犯罪威胁，北京斥荒谬。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记得在反修例示威期间呢，多次都见到有警员呢是不展示他警员编号的，包括见到有速龙啦，有防暴警啦，都有这个情况出现，咁都引起社会一些讨论的。咁之前呢有七名的市民和香港记者协会呢就入禀高等法院复核这个做法，咁寻日呢高等法院呢就颁下了判词啦，就裁定警员在踏浪者行动展开非秘密行动的时候不展示识别编号或者标记的做法呢是违反人权法的。法官就讲到啦，即人权法第三条咧系属于绝对同埋不可减损嘅权利，有关权利咧应该受政府嘅尊重以及受到法庭嘅保护噶。人权法第三条讲咩咧？就系话禁止施以酷刑及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刑罚或处遇，未得其本人同意前，不得对任何人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人权法第三条系咁讲嘅。咁法官又讲到咧，警员系有需要展示标志，每个警员嘅标志应该系独一无二，同埋置于显眼嘅位置，让受害者可以投诉警方不当对待，同埋展开法律行动。咁法官亦都话咧，其实明白咧，警方系担心遭受起底嘅风险，咁但系警员展示独有嘅编号或者标记，不会直接被起底嘅。另外就講到速龍同防暴警員使用嘅 Alpha ID 同埋嗰個行動符號咧，就非警員個人獨有，有警員甚至拒絕展示或者用物件遮擋有關嘅編號。咁呢個咧就係法庭嘅判詞啦。講到警察咧，如果你唔展示一啲獨一無二嘅標誌出嚟嘅話咧，係會違反人權法嘅。咁另外啦，法庭都裁定咧，香港政府有責任要設立一個獨立的調查機制，咁就講到而家投訴警察課同埋監警會組成的投訴機制咧，係未能夠有效處理針對警方的投訴嘅。咁亦都講到咧，話識別警員的機制係唔應該只係由警方內部的程序執行。而家投訴警察兩部分啦，先去投訴警察課啦，咁然之後就再有關嘅決定咧，就可以俾監警會再去睇住嘅。不過而家法官就話啦，呢個就未算係一個有效嘅機制嚟嘅。咁大家點睇法庭嘅判決？打嚟傾1872311 1872311。好啦，電話旁邊請嚟不同嘉賓傾下。首先請嚟有記協主席楊建興一齊傾下先。楊建興早晨。 系早晨， 嗱，记协就有份入品噶啦。今次见到你哋成功复核啦，总体评一评先。 嗱，如果其实我哋即系睇翻即系两个我哋嗰个司法复核咧，其实系仲有一个几主要嘅部分吓，就系即系记者采访嘅时候遇到嘅警员嘅一啲嘅暴力啊、言语啊、阻挠啊咁样吓。 嗯。 咁成个司法复核咧，其实有几个元素系一环扣一环嘅吓。嗱、 嗯， 我哋采访又好啦，或者我谂其实可能市民，譬如话去到一啲公集会啊咁，佢哋可能都会觉得，即系譬如十几岁嗰位女童咁样吓，即系俾警方即系推咗落地咁样吓。 嗯， 如果佢哋係採訪又好，或者係佢行街，即係佢覺得係不合理嘅對待，佢想去投訴。但係佢個投訴你要有個對象，你如果完全唔知道嗰個係邊個嘅話，淨係知道佢係著住一件制服，嗰、那個號碼你完全係展示唔到出嚟，或者睇唔到嘅話咧，你根本你連個起步都起點都做唔到。 嗯， 你就算係去到就算係可能有個記號啦，你記得嗰個 number 又好咩都好，你去嗰個投訴嗰個機制，而家嗰個機制兩層嘅， 所謂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然後去到監警嚇，然後去到監警會亦都佢警方查咗就係咁樣噶啦。你冇辦法你自己獨立地係再去查嗱，呢個監警會過去佢哋檢討翻即係反修例以嚟嘅時候，一啲國際專家亦都係好針對呢個問題嚇，覺得你係做唔到一個獨立調，即係獨立調查嘅嚇。所以嗰幾樣嘢咧，其實如果我哋去唔需要睇得好複雜咧，都覺得應該係啲好基本嘅嘢。咁所以琴日即係我哋頭一個部分嗰度即係要有另外一個。裁決啦，就未公布啦，咁其餘嗰兩個部分，如果我睇翻咧，其實都真係會覺得係一啲常識嚟。即係如果我哋根本唔知道邊個嘅話，你警方、保安局猛叫市民就係話，或者記者就話，你有啲咩嘢，你咪去投訴咯。咁其實呢啲説話咧，我哋睇翻琴日個判決會睇到咧，其實嗰啲説話其實係完全冇意思，因為如果你係根本你都。辨認唔到、識別唔到、提供唔到呢啲資料嘅話咧，你即係如果講得俗啲嘅，真係嘥氣嘅。投訴係嘥氣，我諗好多行家、記者行家又好，可能市民有啲都會有一啲即係咁樣嘅經歷。你要投訴警方咧，真係難過登天。嗱，我諗呢啲問題咧，其實喺高院及個裁決嗰度咧，我覺得都係比較客觀地講翻出嚟。咁我諗你落去其實就係話，如果我哋個警方執法，即係個公眾咁多嘅一啲嘅琴日法官嗰度都提到一個好重要一點啊，佢就話過去嗰期間，你的確係市民係有好多嘅投訴。對警方嘅執法好多係投訴。嗱咁樣嘅話，你係更加有需要係有一個制度，你知道係向提供到基本嘅資料去投訴，嗰、那個警員係邊個？咁然後就去處理個投訴。嗱，所以我哋覺得係雖然係都要花咗好多嘅時間，但係都肯定翻一啲最基本嘅嘢啦。 嗱，都有幾點啦，逐環講啦，講翻警方有需要喺執行啲非秘密行動嘅時候，要展示一啲獨一無二嘅標誌呢一環。咁而家裁定啦，係必須做嘅，如果唔係就違反人權法啦。咁而家警方嘅回應啦，我哋都有問佢哋，咁佢就話警方知悉法庭裁決，會與律政司研究相關判詞，並作出檢視及適當跟進。你期望警方係點樣跟進呢？幾時要做翻足啲展示翻呢啲標誌呢？ 法院其實如果已經係做咗咁清楚嘅裁決咧，特別係提到即係違反咗人權法裏面嘅第三條嘅話咧，嗱其實有啲難以想像嘅就話，即係你而家即係個法院已經講咗呢樣嘢咧係違法嘅，但係點可以即係仲可以拖一段即係拖一啲時間咧嚇？就算唔係即時，我相信即係政府應該都俾個好清楚嘅信息，就係話法治社會，另外警方政府亦都話係依法執法。如果呢樣嘢你執法最基本嘅嘢，你嗰個識別嗰度都已經係違反咗基本法，違反咗人權法嘅話咧，嗱點可以仲可以話係唔俾到一個時間我哋即係要係停咗呢樣嘢咧？嗱，正如好似啲即係一啲資深大律師所講啦，除非你好快就話上訴。甚至好清楚噶啦，要求法院俾个时间佢去上诉，或者系去安排点样其实系咪咁复杂咧？过去你其实展示即系警员编号，我哋睇电视睇电影都讲得好多，一啲警员佢出嚟话我系乜乜乜乜乜，咁咧就系一个 number 嚟噶啦。点解做唔翻咁样咧？呢啲其实佢应该向公众交代。 但系而家见到香港警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我见佢答媒体嘅时候都话都嗌管理层应该要上诉咯。上诉如果真系做上诉嘅话，会唔会系一个原因可以唔执行住咧展示号码噶？ 上訴係當然係佢有權咁做啦，但係都應該其實好清楚咁攞向法院攞個要求，就係話我要時間上訴，又或者我要時間去點樣做翻一啲好清晰嘅法院都唔係講話一定佢係要講個即係警員編號嘅，佢話總之就係你顯你係一啲顯眼嘅地方，一個所謂獨一無二嘅，你唔可以即係 A 有十個係 A 嘅 A 是得一個 A 嘅啫 ，B 係得一個 B 嘅啫。 嗯， 呢啲其實係咪真係咁複雜嘅嘢咧 ？OK， 如果嗱你要啲時間嘅，咁你咪同法院講咯。 嗯， 一個禮拜十日諸如此類，咁總唔能夠完全冇一個說法。 嗯， 當個法院已經清清楚楚係話呢樣嘢係違反人權法。 嗯，因为讲翻，其实警方之前都曾经话用嗰个行动编号嘅方式啦，行动呼号嘅方式啦，咁有啲蓝卡放喺身上面嘅。不过旧年圣诞嘅时候咧，就被发现咧，就系有喺尖沙咀执勤嘅时候，见到最少有四个警员咧，都系用咗同一个号码噶，咁所以就未必符合独一无二啦。咁呢个就系嗰个标志啊、编号嗰样嘢啦。嗱，另一个头先都提到咧，就系投诉警察嗰个嘅机制，你哋都系其中一个。啊！今次你哋一個複核嘅內容啦，咁頭先講都係贏咗啊！咁呢度期望我點樣改咧？呢個要大動作佢要改嘅話， 呢個其實係我諗都講咗好多年啦，即係真係即係提而家嗰個投訴機制唔係真係獨立監警會嘅問題，我相信即係提咗好多年。 嗯， 咁呢個其實政府應該有個政治有個決心去做啦。 嗯， 我相信即係當然警方啊，特別警方其實我相信即係個阻力好大啦。 嗯， 咁但係應該要諗翻遠啲，就係話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反修例，都係一個都是一個傷痛啦。我諗對成個社會唔單止係即係記者啦，即係成個社會對啲傷痛反映到一啲好根本嘅一啲問題。公眾其實對警隊個信心已經係跌到一個相當低嘅點。咁、你要做一啲嘢恢復翻信心嘅話咧，除咗話你而家即係過去呢年幾嘅反修例以嚟嘅一啲嘅投訴係。或者成個運動啦，成個示威活動啦，係咪做一啲檢討啦？然後就去翻嗰個制度問題嗰度啦。嗰啲其實避唔到咧我覺得已經避唔到，特別係當呢樣嘢攞咗上去法院，而無論係咪當然可能上訴啦嚇，咁但係呢啲問題都唔係即係今日先提出嚟。咁如果完全唔去即係去點樣回應呢啲問題，從個制度嗰度係建立翻一個即係你有公眾會有信心嘅有信任嘅制度咧。 好。另外想問埋頭先你講記協底嗰、那個嘅複核有三部分咧，剩翻嗰部分知唔知幾時有判決啊？冇講。 我哋未清楚，我哋其實嗰個部分仲早啲已經審結咗嘅。 嗯。 咁可能相關嘅事情會較為複雜啦。咁我哋唔清楚，清楚因為呢、這個合併嗰部分其實係較為厚啲。聆讯嘅吓，咁就那个裁决反而做咗出嚟吓。 嗯，好，最后想问埋啦，就今次嘅判决对新闻工作者会唔会多一份保障咧？觉得？ 呢个真系好睇，即系警方前线警员又好，管理层又好，系咪真系去回应呢个裁决？咁可以系完全冇事发生，咁嘅话咧，即系當一啲示威活動又比較激烈翻嘅話咧，記者我諗面對可能同樣甚至可能更差嘅一啲問題。但係如果佢哋係真係認真去看待嘅話，至少做翻一個即係好清楚嘅識別嘅話咧，其實如果警員佢哋好清楚知道佢哋可能係會被人辨認到出嚟嘅話，我哋好相信呢個係一個制約一個。即係令佢哋嗰個行為更加節制， okay. 即係唔會係肆無忌憚、有恃無恐咁樣，言語上或者行動上咧，羞辱或者係對不合理地，即係不合法地，即係對待記者。 OK， 好，咁多謝你先，楊敬興同你傾喺度。楊敬興咧係記協主席啊，有份喺今次嘅複核當中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判咗出嚟兩部分啊。第一部分就話警方如果你唔展示一啲警員編號嘅話咧，就係會違反人權法嘅，法院就咁裁定咗啦。另外法官亦都講到咧，而家監警制度失效啊，應該整翻個獨立調查嘅制度。咁大家可以打嚟回應1872311。請到嘉賓傾下先，有民權觀察嘅發言人黃浩然喺電話旁邊嘅。早晨，黃浩然。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不如又讲下你整体点评今次嘅判决咧？ 我諗即係警察咧喺佢執勤嘅時候要展示個警員偏好咧，即係無論喺法理上、人權標準上，以至即係喺市民嘅一般嘅常識咧，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基本嘅要求啦。而今日即係法庭即係佢就俾咗一個好清楚嘅裁決，就係即係佢唔展示偏好咧，呢一個係會有礙即係嗰個公眾嘅問責性，所以亦都係即係屬於一種即係違反人權法嗰個嘅行為。咁喺呢度即係首先我諗第一。警方佢要糾正翻咧，佢嗰個嘅做法，以後任何警員喺佢著住制服去執勤嘅時候，佢唔可以係去遮蓋佢嗰個警員偏好啦，一定要即係展示出嚟。咁第二咧，我諗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大規模咁樣去違反呢個人權法嘅行為嚟嘅。警方其實佢成日都講啊，犯法就係犯法，一定要負責。咁佢今時今日，既然如果被法庭裁定咗佢嘅行為不合法嘅時候，佢應該要向公眾問責嘅。特別我哋睇翻，即係我其實好唔同意，即係譬如監警會嘅主席喺度講話啊，警方佢呢個嘅行為唔係蓄意嘅。其實大家我哋回想翻咧，由當初19年6月，即係當我哋發現即係警方佢嗰個行動嘅時候冇呢個警員編號，跟住嗰陣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話啊，因為佢哋去設計嗰個戰術背心嘅時候咧，冇位置係去放嗰個警員編號啊。咁喺你嗰個設計嘅時候，你完全冇考慮到咩？呢個係一定係一係就係蓄意，二就係、是、或者就係一個重大嘅疏忽。咁所以當初即係點解會咁樣設計個制服咧？呢度第一要問責啦。第二就係由六月開始，即係俾人批評話佢冇編號，跟住其實去到咧成十月咧，先至叫做話再去搞嗰個行動呼號出嚟嘅。咁中間其實有一個咁長嘅時間咧，啲警員都係冇去展示編號或者唔願意展示編號。咁喺呢個咧，其實即係我哋見到就係、是、一係就係警隊管理層佢係刻意咁樣係默許個情況持續咁發生啦。二就係佢甚至就係佢直接落 order。就係話俾前線警員聽，即係佢唔需要去展示編號，而前線警員咧，佢哋亦都即係好明顯就係即係參與喺其中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係一定要係即係問責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就係即係呢度佢個問責方式，佢要去交代佢點樣處理，係咪按翻而家既有機制跟住去進行處分咧？因為我哋望翻即係喺外國咧，當警察佢刻意係去即係唔去展示佢嗰個警員編號，係進行一種咁樣即係匿名嘅執勤嘅時候咧，往往佢哋都會被即係視之為係即係違反紀律，亦都係違反佢哋即係警隊入面嘅規定，而要受到一個紀律處分嘅。 不過呢個情況又唔同啊！呢、這個外國啲可能個別咁做啫，今次可能係多啲人，可能係制度上，可能佢系統上都認可唔展示佢哋，可能係。 其實咧，即係如果講緊每個警員去喺執勤嘅時候要去展示個警員編號咧，其實呢個已經係即係大家國際一個通用嘅標準嚟嘅。咁啊，呢個其實所以即係當即係喺外國，其實譬如有陣時講緊 G20 啊，要去處理一啲即係大型嘅示威活動嘅時候咧，都曾經試過，譬如喺加拿大啊，或者喺英國。 Okay. 有警員咧，佢刻意咁樣去遮蓋咗自己個警員編號，跟住而佢亦都會係即係被追究翻嗰個責任。咁、所以翻翻嚟香港啦，即係既然即係又發生咗相近嘅事，而法庭亦都好清楚裁決咗呢一個係即係有違人權法行為。我諗警方佢就要向公眾問責啦。 OK， 好嗱，剩翻唔係好多時間啫，好想講埋另一點嘅判決啦，就係、是、講到法官話監警制度失效，要設一個獨立嘅調查制度啊，你點睇？ 呢、這個其實公民社會講咗好多年，聯合國亦都重複咁樣去批評咗香港唔係一個即係獨立嘅處理投訴警察制度。咁今日本地嘅法庭都出埋聲啦，咁我諗即係政府同警方都唔應該再迴避啦。咁啊，設立翻一個獨立嘅處理投訴機制，呢、這個其實有助警方嗰個公信力嘅，因為好多時市民對於即係警權問題嘅憤慨咧，就源自於冇一個有效嘅制度去處理佢哋即係一啲受屈嘅個案。 咁呢個應該點改法啦？用翻而家監警會俾多啲權佢處理，就唔用投訴警察課嗰節啦，定係應該再不如由頭生一個新嘅仲好咧？你覺得？ 而家最主要嘅問題，第一就係、是、投訴警察課佢哋係一個警察內部嘅組織，咁所以當佢真係要去進行一啲嚴重嘅個案嘅投訴，譬如講緊警員口打人啊，或者係一啲可能即係威嚇啊，作假即係要求個被捕人作假口供，或者即係作假口供等等呢啲咧，應該都要有一個即係獨立嘅機構咧，係去進行調查，係去採集證據。而另外一部分就是加強對於即係個投訴人的法律保障啦，因為在而家隨時即係個投訴人佢可能去作出投訴的時候，佢提供嗰啲嘅證據或者佢嘅口供咧，可能往往會對佢造成不利嘅，被人攞嚟即係喺法庭上邊係作為指證佢一啲嘅資料。咁喺呢度如果我睇翻外國例子咧，加強呢方面嘅保障。是可以令到當事人咧係勇於即係走出嚟投訴啦。 嗯，好啊。咁多謝先，黃浩然傾到呢度，多謝你回應啊。黃浩然咧就係民權觀察嘅發言人。電話1872311，1872311。對於尋日法庭嘅判決有咩睇法咧？可以帶你一齊傾下噶。兩大重點，第一就係話警方喺啲非秘密行動不展示警員編號嘅話咧，法庭就話違反人權法噶啦。另外而家就用投訴警察課加監警會呢個制度啦，法庭就話咧監警制度失效，應該要設立一個獨立嘅調查制度啊。你又點睇咧？帶你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被扣留在内地近三个月，十二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话，其中七名家属早前收到亲人的亲笔信，但信中有可疑之处，令到家属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忧虑。關注組話，一直無法同十二名港人有任何直接溝通，因此對信件內容存疑。又指信件中對看守所的描述同中國律師所反映的情況有好大的分別。他們重申，希望有關當局允許家屬委託的律師會見當事人，俾家屬同當事人直接對話。並且告知官派律師姓名和聯絡方法，以及提供委託文書。美國加州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宣布由當地星期六起對大部分地區實施宵禁。宵禁令每晚10點至到第二日清晨5點生效，將會維持到12月21號。如果感染趨勢沒有改善，可能會再延長。州长纽瑟姆表示，病毒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对遏止病例激增至关重要，必须在死亡人数激增之前采取行动减少传播，并且缩短住院时间。宣布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拜登和十名分别属于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州长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包括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经济纾困措施和疫苗等的问题。拜登认为各个州份和社区不应该裁减教师、警察和消防，或者削减重要服务。他又說各人討論過全國強制戴口罩的可能，認為這是愛國的義務。在競選期間，總統特朗普多次指控拜登一旦當選就會採取鎖國形式進行抗疫，但是拜登說不會封城，強調各州各城市的情況不盡相同，一刀切鎖國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美国佐治亚州选举的官员表示，大选的人手重点选票工作已经完成，结果确认民主党的拜登领先优势。佐治亚州是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重点之前拜登领先总统特朗普大约14000票。选举官员说，重点之后双方的得票和大选夜的统计差不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8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

身非獨立於警方，內部職員甚至是一些經驗豐富在警隊服務多年的警員，裁定投訴警察課實際上並非獨立於警方。至於監警會，法官就說監警會是沒有辦法能夠推翻投訴警察課的決定，亦都只能夠要求監警會展開進一步的調查或者澄清。雖然監警會可以向行政長官或者公眾表明會方不同意投訴警察課的看法，但監警會終究都是沒有實權做出任何有約束力的決定的。見到監警會的主席梁定邦回應這件事，他就說投訴警察課提的報告監警會不是照單全收的，要看了事實才會說同意或者不同意，不同意的話可以向特首提意見的。監警會是不是沒有牙老虎啊？梁定邦就說老虎沒有牙都有爪，監警會在現行的框架之下是可以影響到警方的做法的，這個就是主席梁定邦的回應了。好啦，就呢个判决又听多位嘉宾嘅意见先，请嚟有咧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本身亦都系监警会前委员嘅张达明一齐倾啊。早晨，张达明。 系，早晨，早晨。 系啊，不如先简单讲讲不展示警员编号违反人权法嗰阵时先，简单讲下你点睇呢个？ 我自己就觉得，希望大家都从一个正面同埋积极嘅角度咧睇今次嘅裁决嘅。 嗯。 咁我自己睇翻个裁决咧。其實佢係所謂有理有據啦，亦都係引用咗多宗即係相關嘅，即係特別係歐洲人權法庭嘅案例咧，係得出呢個結論。咁而個道理亦都好簡單嘅啫，即係當一方面我哋大家都好強調一個共識咧，就是、警方咧係可以執行職務，但係佢唔應該濫權，亦都唔應該違反法律啦。或者是使用不必要的武力，這個那警方都沒有異議的。那所以在這個前設之下呢，那就是說那你都要有一個足夠 的機制呢，是可以辨識得到執行警務的職員的身份的嘛。 嗯。 如果你辨識不到的時候，變成投訴無門。那我想這個就是無論歐洲人權法庭或香港今次法院呢，都是覺得這樣是違反了有關人權的規定咯。 嗯， 所以我想似乎我自己睇翻咧，警方未必有異議，不過可能咧，佢哋當佢轉咗做行動呼號嗰度咧，佢就做一半唔做一半咯。 嗯， 即係佢又唔係令到啲呼號係一個獨特性，因為法庭都冇話你係要執勤嘅時候，你要俾人知道你個名啊，你其他嘅個人資料，只不過咧，你有一個辨識嘅編號咧，係要獨一無二嘅。 嗯。 咁樣啦、 啊。嗯，咁因為之前就行動呼號有見過喺即係一啲行動當中多於一個人有同 number 嘛，就係解決埋呢一環就搞掂啦。其實 係啊，解決埋得噶啦，已經你唔好同一個 number， 你同埋清楚展示你唔可以接受有啲個別嘅警務人員咧自己遮住佢啊，用其他方法係去唔俾人睇得到啊。咁呢個都相信唔係警方嘅意思咯，佢都唔應該容許下屬咧，係話一方面有規例你要展示，另一方面咧就用嗰啲實際行動上咧，你就會遮遮掩掩咁樣，呢、這個都唔應該係警方嘅意思咯。 剛才跟民權觀察的黃浩然傾的時候，他就提到其實警方應該都知道應該要展示的違反人權法，現在法庭都判了出來了。在有行動呼號之前那段時間，特別是一段時間見到有時啲警員都沒有展示的，說應該要追究，應該要問責的。其實如果有法庭的判決，可不可以循這個方向去想呢？ 我自己就會多些向前去看的、 即 是先撥亂反正先，究竟之前發生的事，那就一定要看回那個個別的情況呢，究竟即所謂問責是怎樣處理啊，成啊咁樣。但我想係先咧，就希望警方咧盡快咧，係因應法庭呢個裁決咧，就係即係好嚴格咁樣要求咧，所有警員咧都會清楚展示一個獨一無二嘅一個嘅編號或辨認啦。 嗯。好，另外就講下監警會嘅筆啦。你之前都喺監警會服務多年啦，咁你都熟悉裏邊嘅運作。咁而家法庭就話唔夠有效喎，呢個冇效喎，呢個要諗個獨立嘅方法嚟做。你點睇咧？ 其實法庭嘅睇法都同我哋當年唔係我個人嘅，我哋成個監警會嗰時啊，翟少強做主席咧，我哋之前自己都有內部檢討，咁我哋都覺得咧。當時我們都建議呢，就應該增加監警會的權力呢，讓我們可以是選擇呢，是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自己做調查，就不需要依賴呢，就是投訴警察科 去做調查，因為始終嗰、那個始終叫自己人查自己人咧，係有個唔理想嘅地方咯。 嗯，但係而家法官就提到第一環啦，就投訴警察課嗰度，咁佢就話負責調查嗰啲嘅警員嗰啲內部職員，有時可能經驗好豐富，喺警隊服務多年嘅噃。咁可能喺嗰個位都諗起，但係你嘅諗法係咪繼續可以保留翻投訴警察課，不過加權俾監警會就能夠處理到啊？咁符唔符合法官嘅睇法咧？其實 嗱，如果呢點，我覺得係冇衝突嘅。 嗯， 因為咧，其實法庭咧係針對翻就係話有涉及到人權法即係、就是、第三條嗰啲嘅行為，即係啲不人道對待啊，或者成咁樣。咁唔係所有投訴都涉及呢方面嘅，譬如話我哋好多投訴好。就所謂好芝麻綠豆嘅，有啲係話啊態度唔好啊，成啊咁樣咧，咁嗰啲咧其實就可能喺資源問題上咧，就未必需要咧下下要由監警會做第一步嘅調查咯。但我哋嗰時嘅建議咧就話，監警會有權去睇翻，如果一啲嚴重嘅個案，咁我哋係有權咧就係話自己係去做個主動調查。咁我相信咧，呢個亦都同法庭嘅裁決咧係冇一個直接嘅衝突嘅。其實英國都係類似咁樣嘅做法咯，即係你個即係獨立嘅監管機構咧，係有權自己決定做唔做自己嘅調查咯。 嗯，咁呢個就再建基於如果有自己嘅調查權啊，監警會咁理論上就可以推翻到之前投訴警察課，萬一有啲佢哋覺得唔啱嘅調查結果，咁就要符合翻法官講。叫獨立制度啦，咁 啊，不唔係都仲多重嘅啦，即係的確咧係有一點咧，就法庭都特別提出咧，就呢、這個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存在嘅問題咧，就話因為監警會只能夠俾意見警務處處長，佢可以唔接受，可以接受，咁其實過往咧就咁我都同意啊，梁定邦即係現任主席講咧，就係話我哋都盡責去做嘅，我哋唔係照單全收嘅，咁但係只要去到一個位咧，過往都試過嘅，大家傾唔掂數咧。咁啊，只能夠咧話將個報告交俾特首，但係特首咧佢又唔會處理喎。佢話收到你嗰個報告啦，咁啊多謝，咁啊句號嘅啫。呢、這個我哋試過有兩三次都係咁樣咧，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做咧就喺呢方面咧，就依家因應急切案例嘅裁決咧，就應該符合唔到就係嗰個人權法嘅要求咯。 嗯，咁所以係咪要即係、就是、要俾一個權可以推翻先至係叫符合到法官要求？ 系啦， 咁呢个系边个决定啊？应该系由监警即系监察监警会啲机构应该做啊，定系要再其他人做啊，定点咧？ 咁咪呢个就一定要系涉及到修例嘅啦。其实系咁啊，修例之后咧，究竟系用乜嘢机构？系用翻现行嘅监警会机构啊，定系话再去有另外一个处理咧？咁呢个系可以有空间讨论嘅。 嗯嗯，好啦，而家法庭出咗呢两个裁决出嚟啦，咁有人都会问一问题啦，咁几时会见到实质上带嚟嘅改变呢？今次法官就似乎冇特别讲到一个期限咁样啊，一般嚟讲应该点样理解啦？ 嗱呢个咧就先睇，当然咧就政府会唔会上诉？如果佢上诉时候，佢会唔会向法庭申请一个暂缓执行嘅命令？或者就算唔上诉，如果佢觉得我需要多几个月时间去处理嘅，咁过往都有案例咧。就係話佢會向法庭咧，即係原訟法庭咧申請咧，你可唔可以譬如俾六個月時間我，或者三個月時間我，係去糾正有關嘅做法。咁呢個咧就應該即係政府要去做。但如果唔係咧，咁就其實如果一個尊重法治嘅政府咧，咁佢咧就應該要尊重法庭嘅決定咧，就落實執行噶啦。即係意思就話，若果法庭係冇頒一個暫緩執行令，或者係法庭自己冇即係容許話你幾多個月可以去做咧，咁你就應該係盡快落實有關嘅法庭裁決咯。如果唔係咧，基本上你係違反咗法治咯。 嗯，其實何謂盡快呢？譬如兩樣嘢，一個就展示翻警員一個辨識佢嘅方法啦。呢、這個相對聽落就易啲嘅。你話要執嗰個監警嘅制度咧，可能大動作啲嘅。咁會唔會合理？ 同意嘅。所以執監制度咧，其實咧就用翻如果過往試過咧截停條例嗰度咧，咁政府嘅做法咪要求把法庭頒令咧就要由六個月內去完成咯。 嗯 咁當時嚟講一個咁複雜嘅截停條例咧，政府都可以喺六個月內咧。就可以做到嘅，咁特別依家我哋睇個政治形勢咧，政府會掌控到立法會噶啦。基本上，如果佢係願意修例咧，都唔會有啲咩嘅太大阻撓啦。咁就應該係可以係即係喺幾個月內完成一啲修例嘅工作咯。 嗯，好，咁多謝你先，張達明同你傾到呢度。張達明咧就係前監警會嘅成員，咁亦都係港大法律學院嘅首席講師啊。電話87231，大家打嚟一起傾下噶。就呢件事，我哋有邀請警方接受訪問啦，咁但係就未獲安排。不過佢有個書面回覆噶，幾句嘅啫。警方知悉法庭裁決，會與律政司研究相關判詞，並作出檢視及適當跟進。 好啦，头先嘅讨论里面都讲到好多监警会嗰个情况，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现任啦，一位监警会嘅委员陈锦荣一齐倾下噶。早晨，陈锦荣。 叶生你好。 系啦，嗱，今次法庭嘅判决着墨都讲到而家话监察警方嘅制度失效嘅，就话要做个独立嘅调查制度，亦都讲到而家监警会唔够权，冇办法推翻到警方嘅一啲投诉警察课嘅决定，点回应你？ 其实讲话我哋嗰、那个效嗰、那个效果啊，那个作用有几大咧，就见仁见智啦。至于话嗰个事实咧，话如果对于警察投诉科嘅调查嘅结论咧，如果我哋唔同意嘅话咧，系咪冇办法做其他嘢咧？咁我呢样嘢就有我自己嘅睇法，唔同意嘅。如果个结论系我哋。經過咗我哋嘅審視咧，覺得嗰個結論咧係有疑點啊，或者係有商榷嘅餘地啊，或者有啲問題嘅存在，我哋唔係好肯定嘅話咧，我哋係可以發還翻俾呢個警察調查科嚟到再跟進嘅。咁如果去到一個極端嘅情況，譬如話佢始終嘅結論咧，我哋係唔同意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再遞上去呢、這個。呢、這个警务处长啊，甚至乎呢个特首咧，嚟到去批审视我哋嗰、那个嗰、那个落差，我哋唔同意嗰样嘢啊。咁当然就系特首嗰边会有一个最后嘅决定啦。 咁所以讲到底，你只能够讲到不同意啫，都不能够推翻嘛。 不同意同埋推翻嗰条线点样画咧，就要你睇点样啦，我哋唔能够话主动性话要求佢咁样改法，但系我哋系可以唔同意佢嘅讲法。 但系如果作为监察者嚟讲，做到尽只能够话我唔同意你嘅睇法，咁跟住就系句号啦。咁够唔够力咧？ 一般嚟讲，依家个机制咧，其实如果去到嗰个位嘅话咧，其实佢哋都唔会在意代币或者任由去发展，佢自己唔做嘢嘅。一般嗰个佢嘅反应咧，佢都系会同我哋沟通啊，究竟我哋嘅想法系乜嘢嘢啊，我哋点解会觉得唔同意啊。咁喺唔同意嗰个地方咧，佢系会加大努力啊，加大力度嚟到去尋求一個點解佢之前當初嗰個結論我哋會唔同意咧？嚟到做一啲調整嘅。 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可能同你所講啦，可能會咁樣處理咗啦。咁但係頭先我同張大明傾啦，即係都前監警會嘅委員啦，佢話試過過有幾次都係警方有個決定，即係投訴警察課有決定，監警會唔同意，咁一路去啦，咁啊俾咗報告特首啦。咁俾完特首之後咧，咁特首就只係話意見收咗啫，咁啊句號噶啦，咁就冇跟進。咁始終冇辦法有一個叫做裁定邊一個啱，邊一個唔啱啊，邊有權威啲，冇行到呢一個位喎。 個別情況咧就唔能夠一概而括咧，就話呢個制度咧就唔能夠有一個最終嘅決定嘅。咁如果個別情況要真係睇睇嗰個當時。嗰、那個案件嗰、那個內容係乜嘢嘢？點解會有一個兩邊都做唔到一個決定咧？先至能夠去下判斷啦。根據嘅事實嚟到講嘅。如果你話利用一兩個 case 嚟到一錘定音話呢個機制咧係唔行嘅話咧，我亦係唔係好同意咯。 但作為監察者，唔係應該要大權啲先至可以做到有效嘅監察咩？而家似乎都係去到唔同意呢個位，都翻返呢個位。你係咪覺得現行機制已經夠啦？即係希望喺紛爭嘅時候用磋商協商，咁哪怕以往出現過一啲經驗係解決唔到嘅，你覺得嗰啲都係極端例子啫？即係現行而家都夠噶啦，你覺得？ 夠唔夠咧？我哋係持於開放嘅態度嘅，我只能夠係評論咧，依家現時嗰個制度咧係點樣操作啊，點樣運作嘅啫。你話夠唔夠咧？我諗係應該要經過一個，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啦，經過時間嘅洗禮啊，經過經驗嘅得失嘅話咧，咁其實如果係要需要再審視過，從各方面嚟到睇下有冇優化嘅空間嘅話咧，我哋絕對係持開放嘅態度。 頭先都提過啦，萬一投訴警察科一個決定，監警會唔同意啦，咁最後都會交到特首啦。有冇試過印象中有冇試過咁樣而成功推翻到投訴警察科嘅決定啊？即係監警會最終所謂贏咗啦，即係大家意見唔同嘅時候，最終攞咗監警會嘅意見啦。有冇試過印象中？ 我在監警會嘅位置嘅時間咧，未試過有啲咁嘅情況。 咁所以就係咯，就係翻翻夠唔夠力嗰個問題啦。嗱，有啲講法咧，就話不如咁啦，俾監警會有個調查權啦。頭先張大明都提噶，若果有啲個案真係覺得 大家有唔同睇法嘅，咁咪可以展開一個監警會自己做嘅調查咯，咁樣會有效啲。咁你點睇呢啲建議咧？ 這個建議可以去考慮啦。其實依家現時嘅制度咧，監警會好多，譬如話反修例事件啊、公開運動啊嗰啲咁嘅案件咧，我哋100%咧係有派我哋嘅監察員咧去參與當警察投訴科同埋啲證人去講嗰啲 case 嗰啲案件嗰陣時候咧，我哋嘅監察員咧係有出席到嘅。咁有一個即係我哋都係始終係一個中立嘅元素喺度咯，有個中立嘅元素參與嗰、那個。interview 啊，參與嗰個案件嘅調查嘅話咧，其實係加強咗中立監管嗰、那個嗰、那個力度嘅。至於話你足夠與唔足夠，有冇優化嘅空間啊，各等啲嘢咧，咁我自己個人覺得梗係可以去審視啊，經過有序嘅一個。諮詢啊，收集曬各方面嘅意見咧，去如果有一個結論出嚟話係要修改呢個機制嘅，嚟到優化佢嘅話咧，我頭先已經講過咧，我自己個人完全係公開嘅態度嘅。 咁你暫時做咁耐，監警會有冇遇過呢啲困難啊？覺得啊唔夠料喺手啊，判斷難於判斷啊，咁有冇試過呢啲啊？ 有，亦係交還過去呢、這個警方嘅投訴科。亦系翻嚟咧，系有實質嘅效果出嚟嘅。 所以 OK， 明白啦咁樣。咁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到先，陳錦榮，多謝曬你啊。陳錦榮咧就一位監警會嘅委員，講翻佢對現行制度嘅睇法啦。電話7231，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阿楊先生打上嚟18721嘅，楊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楊生係，請講啊。 係主持人，我想講下嗰個咩行動編號度咧其實咧呢個世界上邊咧所有事物咧都有兩面嘅咁。有時咧，我哋話投訴啲警察點解冇行動編號？咁但係同時，我哋會諗一諗，喂，嗰啲嘅出嚟嘅示威者咧，佢哋堵路啊，嗰啲人咧，佢哋有冇行動編號咧？嚇，佢哋有冇佢哋個個都係蒙曬面，到時我哋就算影到個相都唔知喺邊度揾到佢喎。 係啊，不過警方話要查個身份證啊，要攞出嚟噶咯，嗰啲又冇得唔攞出嚟噶。 係要捉到喎，要捉到先得喎。你睇下話，當一個人去捉，當個警察去捉佢嘅時候咧，要冇幾多生命危險啊！周圍咁多記者，係仲有啊！嗰啲記者又係冇行動編號嘅喎，佢哋嗰張證咧，求其自己印出嚟已經又得嘅咯喎，咁呢個法庭話咩人權？咁究竟有啲人權咧係保障呢、這個示威者啊，即係話保障呢個執法者咧嚇？咁好似偏重喺保障示威者嗰度喎，即係話所有嘅示威咧都係有人權嘅嚇。所有嘅執法咧都係非人權嘅嚇，咁我覺得呢個人權法案咧真係要細心考，即係考慮一下嚇。 有啲講法係咁樣嘅，即係執法者咧由於掌握住公權力咧，所以要有多啲嘅監察嘅，睇下佢用權嘅時候用成點樣嘅。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監察係要監察，但係咧當兩邊一對視嘅時候咧嚇。咁呢邊執法者呢變咗完全係俾人綁住手腳㗎喇喎。咁嗰邊嗰班示威者呢，哇，拿住水喉通，拿住大刀解，拿住錘仔，係咁搭話，我見到啲玻璃爛晒我都。呢一樣呢仲有想講一講喎。啲點解話投訴警察嗰度呢一定要用個獨立嘅調查呢？但係當法庭判決有一啲嘅案例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冇一啲公眾嘅獨立調查去調查佢咧？ 調查咩？調查法庭 呢樣嗱，所有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真嘅有兩面啦。當我哋有個同理心，我哋喺企喺對方嘅立場去嗰度去講嘅，去諗下嘅時候咧，我就會發現咧，原來對方都蝕底好多嘅。我哋點解要步步進逼去？佢話要監管佢啊，要去攻擊佢咧嚇。 OK， 頭先我聽到好多學者，好多學者講嘅嘢咧，都係咧係殺。我覺得係佢哋係偏重喺呢、這個示威者度，唔知係咪呢個示威者有自強啦喺度嚇。 OK， 明白你嘅意思啦，多謝曬楊生，成日雙眼同你傾到呢先，明白你嘅諗法噶啦。跟住嚟仲有黃先生，我想聽埋黃生嘅意見添啊。黃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黃生係。 咁我就覺得，即係法庭呢個判決咧，即係判警員執行嘅時候個編號要顯示，咁但係都要做一個平衡咯。咁如果警員嘅編號，因為而家咧就好多人咧就會濫用咗呢個 這個做法啦，即係佢甚至會憑個編號去起底，將個警員去起底。咁亦都我哋都即係要覺得警員嘅人身安全同埋佢嘅私隱咧係要受到保障噶嘛。咁我自己有一個咁嘅建議啦，即係有少少類似行動呼號嚟嘅。不過咧，我就建議應該警員咧可以有兩個編號嘅。咁一個編號咧係代號。佢執勤嘅時候可以有一個代號，咁譬如一二三四五六係一二三四係個代號，咁但係佢真正嘅編號咧可能係六七八，咁佢如果有人真係覺得佢做得唔啱要投訴佢嘅時候，就憑住呢個代號咪向警方去即係知道呢個警員嘅身份。 即係佢都要展示個一二三四出嚟嘅係咪？你覺得？ 係啊係啊。 O K， 咁一二三四咪獨一無二嘅先其實。 得唔到 一二三四呢个号码咪独一无二，一个警员就自己有一个。 系啊系啊，独一无二，当然系独一无二啦。你唔可以有即系唔可以过有超过一个警员佢嘅编号都系一二三四。 咁其实都可能符合法庭要求咯。呢、這个你唔使经过重噶， 咪一二三四咯。你咩你都有一个有一个酌情权噶啦。 嗯， 系咪你唔使因为而家个即系社会事件系平息咗，咁但系起底事件。都仲系比较严重啊嘛，我哋要保障咗警员嗰个私隐，同埋甚至佢嘅生命安全，同埋保障佢家人嘅私隐，同埋即系佢 明白 安全啊嘛。 OK， 好，多谢黄生啊，都系关注到警方会唔会因为展示啲编号被起底咧？法官都有提噶，法官就话明白警员咧系会担心遭到起底嘅风险噶。咁但法官就话啦，警员展示独有嘅编号或者标记系唔会直接被起底噶。咁头先听众举个例子，可能用另一组嘅编号去到代替，咁就可以既辨认到警员又唔怕被起底啦。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啊，电话1872311，1872311，对于法庭嘅判决有啲咩睇法咧？打上嚟一齐倾下。好啦，我哋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转头再倾。 复核高等法院寻日颁下判词，裁定警员不展示独一无二的号码或者标记，是违反香港人权法案第三条有关免受酷刑对待的条例。法官周家明指出，有关警员涉嫌使用不合理或者过分武力的投诉颇多，蒙面警员有需要被人识别，否则调查无法有效展开。而目前由监警会监察的投诉警察课机制，并不能够适当履行有关调查警察投诉的责任。认为政府有责任建立一套适当的制度，俾受害人对涉嫌违反人权法的警员进行民事索偿或者私人检控。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复趋势，恐怕会爆发第四波。本港寻日新增12宗确诊个案，包括2宗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最少7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而多宗確診和初步確診個案曾經到過灣仔 Starlight Dance Club 跳舞，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形容情況越來越令人擔心，如果所有個案最終都確診，將反映社區傳播鏈增加，疫情有機會出現大反彈。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15名民主派议员总辞。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接受文汇报专访时话，过去几日的立法会工作比以往畅顺得多，议事质素提升，多项关系民生经济的法案亦都有望获得审议通过。张建宗话，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以及今次决定，特区政府会就如何优化整个机制，完善法例，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并且争取在本立法年度通过。政府同时会在行政上研究对违反誓言者可以作出怎样的处理，给他们承担相应的后果和代价。张建宗说，法案会看公职人员的定义是什么，被问到会否包括社会关注的区议员、资助学校教师等，他未有正面回应。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寻日举行网上毕业礼，大约100名毕业生和学生发起游行，期间呼喊和展示港独口号以及旗帜，校内多处更加遭人涂鸦，校方2度发声明谴责，并且首次报警。教育局晚上发声明表示支持校方行动，而警方国安处随即接手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上届中学文凭试一条中日关系历史科试题引起轩然大波，试题最终被取消。 教育局六月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件，昨晚公布调查结果，话导致事件原因之一是一名考评局职员在议卷过程中未有遵守部分考评局的守则和规章，令审题委员会未能够实践集体负责及时处理问题，又说考评局现行的质素保证措施有不足，或者会导致未能够有效监察议卷过程。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跨国人力资源顾问机构的最新调查显示，本港雇员明年预料可以平均加薪 3%， 但扣除通胀之后，实质薪酬加幅只是 0.6%， 不但跑输疫情较香港严重的新加坡，更加是亚洲区最低。机构有预期，本港雇员薪酬加幅需要2-4年才可以回复疫情前的水平。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防暴警察执勤时不展示警员编号，昨日高等法院裁定有关做法不符合人权法。社评说，无论警方是否就高院裁决提出上诉，反修例风暴期间一些非常做法是时候要调整，论透明度，执勤警员公开展示身份识别标记一定比不展示理想，当局应该正视问题，检视现行投诉警方机制，谋求改善。明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就指，判决的意义不单止在于要警队纠正错误，恢复展示警员编号，更加在于从人权的高度看待警察投诉问题，看待独立调查对维护警队法纪的重要性。政府和警队都应该反思，近期警队爆发斗殴、偷窃、强奸等丑闻，是不是同有些警员因为习惯高层放纵、投诉机制失效而养成唯警独尊的心态有关。苹果日报评论。 大公报社评话，警方执法时展示编号是行之经年的传统，但在特殊情况下，警方不必时时佩戴编号，警察通例对此有规定。社评话，警员及其家属去年遭到疯狂起底，令他们面对各种辱骂、攻击，甚至人身安全威胁。不展示编号是保护警员安全及有利执法效率，符合公众利益。大公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全港学校不停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又来势汹汹，教育局应该果断决定全港学校停课。社论话，唔好以为圣诞节假期喺12月下旬就到，或者可以挨到而唔停课。全港学校停课再程，既可以让万千家长安心，在理亦都能够协助本港继续做好抗疫工作。成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咧就车多。较早前常兴街去佛光街近住常盛街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啦，车龙就散晒噶啦。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慢车，龙尾就在大榄上斜。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欧义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星期六晚十二点到两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020年11月20号，高院裁定执勤警员不展示编号不符人权法， 新增12宗确诊，包括2宗源头不明，另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 文凭试历史题取消，专责调查指考评局未有效监察议卷。 加拿大把中国等国列为网络犯罪威胁，北京斥荒谬。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讲下咧，寻日个法庭嘅判决，高等法院就裁定啦，就系警员如果唔展示一个编号或者一啲可以辨识佢嘅号码标志咧，咁样就会违反人权法嘅。另外都讲到咧，就系而家嘅投诉警察机制啦，就唔有效啊，不够有效，咁所以咧就系需要就话咧而家監警會又冇一個調查權，咁就嗰啲咩判決出咗嚟，咁就話需要做一啲獨立調查機制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872311。我哋有邀請警方做回應嘅，警方就書面回覆我哋，就話警方知悉法團裁決，會與律政司研究相關判詞，並作出檢視同適當嘅跟進。咁另外都見到香港警察隊援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就向明報表示咧，就話唔會批評裁決，或者向尊重法庭，但就唔會苟同咧法官嘅意見嘅。就話協會已經同警隊嘅管理層聯絡，要求上訴啦。咁佢就提到咧，警隊整行動呼號咧，係因為舊年警員咧被極嚴苛嘅起底，警員同埋家屬被嚴重嘅騷擾，質疑咧法官係坐喺法庭咁安全，係體會唔到起底嘅問題噶，所以未能夠作出咧符合相對性及相稱性嘅決定。電話87231，聽下聽眾先，有何生，何生你好。 叶生早晨， 早晨何生，请讲。 就咁样嘅，我觉得嗰、那个无论系行动编号好啦，或者个警员编号好啦， 嗯， 一定要即系如果你作军装嘅时候咧，一定要展示出嚟嘅。 嗯， 点解会咁讲咧？讲真，你佢做错咗啲事，咁你有个编号去投诉佢咧，就系好直接嘅。 嗯， 咁亦都你话起佢底，讲真啦，得到个编号。起佢底其实就好难㗎。即係唔好讲到啲警察会好可怜至得㗎，係咪先。当佢老实讲佢个公权力係即係咁大嘅时候，佢捉咗你先，跟住先至要你去解释或者即係喺呢个社会上发生咁多嘅问题嘅时候，我相信即係警察做咩大家心中有数啦，係咪先。 嗯， 亦都即係特首对落嘅无论警务处长啊或者保安司根本上佢同一个鼻筒出气嘅。咁你搞咩都冇用啦，以前话独立调查特首又推翻咗。而家监管会监警会根本就系一个即係冇牙老虎嚟嘅，佢自己又唔承认。咁、 嗯、 你即係讲乜都冇用啦，係咪先。 嗯。咁所以就法庭嘅裁决就话要加翻个独一无二编号，所以你就讲唔需要警员嘅号码嘅，总之认到佢得啦，系咪啊？ 其实上讲真啦，法庭呢个裁决咧系真系系还咗记者同埋市民一个公道咯。警即系讲真咧，警务处长其实上佢心中有数啊，即系警察执法冇错系啱嘅，但系如果佢系乱咁执法，咁即系市民啊或者记者又如何投诉佢咧？ 嗯。 根本个机制就系唔得，即系圆满或者即系系做得好嘅。咁你警察应该系要去检讨啊，仲同律政司倾乜嘢啊？ 嗯 ，OK 好， 即系冇必要倾啦，啱唔啱先？ 嗯 ，OK， 多谢何先生嘅意见啊。跟住仲有李先生添啊，李生你好， 系早晨你好， 早晨李先生、 啊，我想先回应第一位听众咧，佢就批评话。你哋示威者都冇展示編號啊，咁樣警察做咩要展示編號啊？ 我啊，主持人你答得好好嘅就系、是、警察拘捕咗一个市民之后咧，佢哋要填嗰个叫三世书啊。嗰、那个三世书里边咧，系几代嘅资料都会俾警察攞晒噶。 系咩？我都唔知呢、這个。咁三世书系咩嚟嘅？即系点啊？即系 哦，即系佢哋嗰个背景资料啊，就系佢哋父母啦，甚至乎兄弟姊妹啦，佢哋嘅资料都要提供俾警察噶。 哇，系咩？ 其实根本就系佢哋起晒佢哋底噶。咁样相反咧、你哋警察咧，你哋向市民喷胡椒喷雾啊！打完市民啊，殴打完记者啊，跟住你哋走晒啊，你哋唔系拘捕、啊，如果佢犯罪你咪拉咯，但系你哋冇拘捕走晒、啊，咁样点样去投诉啊？咁我仲想就系话，讲嗰个就系监警会失效嗰度咧，系投诉警察科，监警会同特首根本就系互相勾结，而家你哋蛇鼠一窝噶，我想举我嗰个实例就系、是。我喺黄宇山咧，喺最后一日咪撤离嘅，咁我系跟群众咧一齐落到去海富中心地铁站，跟住就沿楼梯落地铁，突然之间一班警察冲过嚟，走走走，喺后面推，我就俾其中一个督察级嘅警察推咗我落楼梯，我个膝头撞落楼梯，我就送咗入医院，跟住我亦都系顺你哋啲所谓警察所讲。我就去警察投诉科投诉，最知嗰个结果就系咩咧？影到啊，有 CCTV 啊，系影住嗰个督察级系推我落去楼梯，跟住乜嘢咧？你有冇提供到佢嘅资料啊？有冇警察 number 啊？有冇警察编号啊？督察根本就冇警察编号，你叫我投提供佢、啊，跟住佢话 CCTV 咧，因为当时咧即系一班警察咧。你系指明唔到边个警察、啊，我根本我就俾佢推咗我楼梯。 Okay. 你话我冇指示清楚边个警察有 CCTV， 但系佢就系话调查无法调查结果，我系向 警 监会系、我亦都向警监会进行追究投诉、但系警监会咪就系同警察调查科。一样咯，就系、是、无法追究，影、到啊 ！CCTV 有嗰个警察推我个背脊落楼梯，但系佢话你指示唔到边个警察、啊，咁我俾人推咗落楼梯，我点指示边个警察咧？ OK， 多谢李生啊，反映翻过往佢曾经投诉警察嘅经验啦、经历啦。咁头先李生都批评过就话啊，警方同埋啊监警会会唔会一齐嘅咧做嘢？咁跟住啊，不過都要講翻咧，就係監警會主席啊梁定邦咧喺回應傳媒嘅時候都有提到啊，咁佢就話佢哋係就投訴警察課提交嘅報告咧，監警會唔會係照單全收嘅，要睇事實先至會話同意同唔同意。咁所以主席就話咧，唔同意嘅話咧，可以向特首提出意見嘅。咁就話佢係老虎，係咪冇話老虎？有人問佢，咁佢就話老虎冇牙都有爪嘅。監警會喺現行嘅框架下可以影響警方嘅做法，呢個就係梁定邦主席嘅講法啦。好啦，呢方面我哋倾到呢度先，跟住嚟想讲下另一个大家都一定会好关注啦，疫情嘅情况。疫情嘅情况过一段时间咧，都见到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嘅。咁寻日就见到有12宗嘅确诊啦，当中8宗输入，2宗嘅本地个案源头不明嘅，让人关注啦。不过呢个之外，更惹人关注就听到话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添，咁未证实嘅初步确诊啫。不过听到就话超过20宗，仲要话遍布港九新界添。有啲系地盤工人啊、的士司機啊、家庭主婦啊咁樣，咁擔心若果真係呢啲證實曬嘅話，可能會唔會第四波嚟咧？都要請專家分析一下啦。請嚟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一齊傾下。早晨，曾其恩。 早晨，葉冠霖。 係啊，聽落係咪得人驚啊？如果真係20宗都係嘅，咁會唔會真係第四波叫確立嚟咗噶啦？ 係啊，第四波其實已經嚟咗噶啦。咁我諗廣大市民都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如果你睇翻。即係琴日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就話有20宗初步確診咧，咁超過一半咧，其實可能係源頭不明嘅。咁如果你睇翻即係佢公布嘅數字當中咧，如果一個不明源頭嘅感染個案係去到講緊40%至50%咧，其實已經係大幅上升咗。因為之前我哋可能徘徊嗰個不明源頭感染係大概20%到啊，1%至20%。咁但係如果你根據佢琴日嘅説法，如果係咁樣的話咧， 咁啊，去到四五成咧，咁其實係值得令人擔憂嘅。咁啊，依個不特止，仲要係佢分布喺唔同嘅階層，即係同埋講緊係唔同嘅職業啦，唔同嘅地區。咁證明咗咧，社區係存在咗唔少嘅隱形傳播鏈嘅，然後先至引致到有依個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希望廣大市民咧就。而家要關注自己即係日常生活啦、個人衞生啦，同埋減少非必要嘅聚會啦。 因為又見到確診嗰啲又話有所謂跳舞群組啦，又有 station 嘅群組啦。初步確診嗰度又話又有的士司機啦，跟住又有一個初步確診就話會成日去啲成人訓練中心嗰度啊，有啲人同房一齊學嘢啊咁嗰啲，會唔會都係即係睇得出都散好緊要啦呢個？ 是啊，即係依樣嘢其實就睇到佢哋參與嘅活動或者佢本身嘅工種啊，其實就佢個可能佢接觸嘅日常生活當中係有一啲嘅源頭令到佢哋自己感染。咁依個正正就係琴日黃家慶醫生佢即係講出嚟嘅時候，即係讓大家知道而家社會同埋衞生防護中心面對緊將會嚟緊呢第四波。或者將會嚟緊個疫情反彈咧，嗰、那個難度喺邊度？ 嗯，頭先你就話啦，已經進入咗第四波啦，從呢個數字上見到。咁如果進入咗之後個走勢會係點咧？有咩關鍵位咧？會 嗱，我諗個關鍵位最主要咧就係嚟自跟住落嚟，我哋譬如啱啱十六號開始咗，即係一啲收緊咗嗰啲嘅限聚令啦，同埋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啦，咁會唔會有成效啦？咁大家記得，如果我哋即係實施咗啲較嚴謹嘅措施之後咧，通常就你跟住個疫情都可能會繼續上升，但係跟住如果去到個頂峰咧，佢會慢慢開始跌翻。咁所以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即係跟住落嚟嗰個情況會唔會即係繼續上升而得唔到個效果？如果得唔到個我哋想要嘅效果咧，唔能夠排除咧，政府可能會跟住落嚟要收緊一啲嘅措施嘅，即係我講緊現行嘅措施嘅。 嗯， 即係可能如果大家記得，即係可能我哋第三波嘅時候，我哋有啲好辣嘅措施可能係推出嘅，咁所以依部分我相信即係政府都係密切留意住事態嘅發展。 嗯，所以翻翻啦，就而家都未使即刻收緊住，係咪可以睇定多幾日先啊？你意思係咪？還是而家見到勢頭咁已經要出手啦？ 嗱，而家其實就啱啱十六號先至開始咗啲加辣嘅措施啫。咁我相信政府都會睇定啲嘅，即係唔會話即係咁快又再實施嘅。不過問題就要即係政府實施一啲嘅措施，但係同時間。社會大眾市民其實都要配合嘅，咁希望個疫情唔好真係好似第三波咁樣搞咁耐啦，同埋搞得咁急咯，即係嚟得咁急啦。 嗯，嗱，雖然話十一月十六號收緊咗啦，但係其實睇落嗰陣時收緊都未算好大力嘅啫，係咪啊？相對地，係咪你覺得點咧？嗰、那個係使唔使再重手好多咧？我哋如果見到咁嘅勢頭， 嗱，而家其實就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個力度，即係一定係有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啱啱十六號先開始啦，咁所以變咗你都係要俾啲時間，睇下呢啲措施實施咗之後點。咁當然咧，我唔排除就話，如果你跟住落嚟個個案數字，譬如二十宗，即係譬如琴日講初步確診二十宗，你如果跟住嚟緊呢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都日日都係雙位數字咁樣嘅，同埋你嗰個源頭個案升幅，即係不明個案嘅比例係譬如去到五六成嘅，咁依個我相信政府唔可以即係坐以待斃，即係有得個疫情繼續咁樣發酵落去，我相信佢會好果斷咁樣去即係加辣嘅。 有啲專家甚至乎話，而家都應該諗啦，學校要停課兩週先，等大家多啲資源去處理新型肺炎啦。咁另外又話，政府應該都要做翻，盡快諗翻在家工作啦。咁樣阿梁志超醫生咁提嘅，使唔使咁快住啊？你即係你嘅意思，可以睇定啲先諗到呢一啲咁重手嘅招數啦。 嗱，而家其實就重唔重手，我諗呢個留翻政府去決定。不過反而我更加擔心嘅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衞生署嘅人員咧，佢哋而家嘅人力可唔可以做得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係學校咧，即係而家爆發緊即係上呼吸道感染啦。同時間，如果你而家新型肺炎嗰個確診數字係咁樣 爆升上去的話咧，咁人手上係咪能夠做到即係有效嘅追蹤咧？同埋喺檢測嗰方面咧，其實係即係嗰個安排咧，係咪能夠好完善化？因為最緊要就係即係有足夠嘅人手去配合到呢啲咁嘅即係個案嘅追蹤咯，咁樣。咁所以我諗希望政府真係可以擺更加多嘅資源俾衞生服務中心同埋衞生署嘅人員去呢方面。 嗱，幼稚園而家就停緊面授課啦，已經。咁小學嗰個上呼吸道感染爆發都多喎，見到數字又一路加緊上去喎，嗰度使唔使諗咧？你覺得？ 嗱，依個當然就如果政府同埋教育署衞生服務中心佢哋覺得即係事態個情況唔理想的話咧，我覺得其實應該要果斷去實施一啲措施嘅，包括停課咯，即係我講緊小學。 咁係需要果斷未？而家都係睇定啲先，都係嘛？ 我諗下個禮拜其實都應該要做一個評估噶啦，即係如果譬如個事態發展，譬如講緊小學個情況都係繼續咁樣遞增上去，即係受感即係嗰個感染嘅學校啊，受到感染啊。群組個案嘅學校爆發嘅學校，咁如果繼續咁樣蔓延開去咧，咁其實應該係要做一個果斷嘅決定。 另一個關注就係的士司機啦，咁之前見到有確診啦，咁頭日聽到初步確診，又有一個63歲住喺將軍澳嘅的士司機都話初步確診嘅。咁之前政府都一路安排緊俾佢哋驗嘅，不過反應據聞就一般啫，又翻翻去問題啦，使唔使真係強制驗佢哋咧？ 其實就而家政府衞生防護中心同埋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女士咧，其實佢有咁嘅權去強制一啲特定群組去驗嘅。咁所以變咗，我希望即係如果真係要做的話，就要快，同埋咧就要即係盡快去實施強制性特定群組去驗咯。如果你認為嗰個群組係有機會係有一啲頗多嘅隱形傳播鏈的話，咁所以呢樣嘢應該要加快。進行 的士算是咩啊？而家睇到咁多個案， 因為的士咧係屬於啲流動嘅傳播鏈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要喺依方面咧去著墨同埋去跟進咯。即係依樣嘢，我相信即係政府應該要睇緊啲，因為的士司機佢哋個界別裏邊咧，即係互相可以交叉感染啦。因為喺食飯嘅時間或者閒餘嘅時間，但同時間佢會接觸大量嘅。即係公眾嘅，咁所以呢個會令到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去追蹤個源頭嗰方面咧係困難，所以你一定要盡快將呢個群組或者呢個職業嘅界別嘅從業員咧去釐清究竟佢哋有幾多隱形傳播鏈喺當中。 OK， 好，咁多謝曬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曾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尋日見到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都話啦，疫情似乎明顯惡化，或者會出現大反彈，政府唔排除咧會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嘅。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就建議即刻推遲一啲不必要嘅室內聚集同埋關閉高風險場所啊。疫情咁嘅走勢，大家點睇？打嚟傾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权观察成员黄浩然不认同监警会主席梁定邦指警方并非蓄意在执勤时不展示警员编号或者行动呼号的说法，认为警方要为大规模违反执勤规定一事问责。警隊要交代怎樣設立機制處分，以及怎樣應法院的要求糾正問題。黃浩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去年保安局以制服設計為理由沒有位置展示警員編號，已經顯示警方有蓄意不展示的意圖，或者在處理上有疏忽，應該要問責。他又認為今次法庭已經有裁決，政府和警方都不應該再迴避，有獨立調查亦都有助提升警方的公信力，同時希望當局加強對投訴人的法律保障，以免因投訴人投訴而作為被指控的資料。

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啲，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呢就近住隧道入口广告牌那段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附近。咁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新界咧，而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嗰段就多车少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咧，亦都系多车一啲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白石窝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做我得你都得十几年了，由两个钟变咗一个钟，冇问题啊！因为我哋嘅表达能力都好咗，短啲嘅时间一样可以讲翻同样咁多嘢嘅。 向星爷说再见，走向阳光路上，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2020年11月20号，高院裁定執勤警员不展示编号不符人权法， 新增12宗确诊，包括2宗源头不明，另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 文凭试历史题取消，专责调查指考评局未有效监察议卷。 加拿大把中国等国列为网络犯罪威胁，北京斥荒谬。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多了12宗新型肺炎的確診，另外聽到超過20宗的初步確診，還說港九新界都有染病，即是階層都闊，大家怎麼看可以打來說1872311 1872311。之前就關注的士司機群組，另外一個就是 staycation 的個案。昨日聽到就有個27歲的男人初步確診，住何文田，就在元朗南的一個地盤到做嘢嘅，同組有12人，但係佢又去過酒店嘅 station， 參加咗個8个人嘅生日派對。咁之前又話業界有指引咧，就話盡量唔俾呢啲事發生，但又有都有呢啲個案喎。咁唔知而家執行成點咧？業界係點睇嘅咧？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巧麗一齊傾下噶。早晨，徐巧麗。 早 晨。係，聽到又有人確診又去個 station 喎。你哋而家點見啊？你前線嗰度見到係咪都仲係有啲多人聚集嘅 station 出現嘅？ 个频率就少过以前嘅，咁但系主要唔系因为酒店本身有做啲咩限制或者系咩，其实系因为嗰个 party room， 即系出面嗰啲 party room 啦，或者麻雀馆啦都开翻，咁其实大家都冇必要再去 staycation， 因为当初有 staycation 因为嗰啲娱乐设施全部闩晒，咁啲人先搵个地方再想聚人，咁就离晒酒店噶嘛。 嗯嗯，所以眼见都少咗嘅，而家系咪啊？ 比当初的热潮是现在是低了。 少几多度啊？高峰期你觉得少了？ 哇，我想这排我又比不到确实数字，但是即是你见到那个量是少了，一来个热潮过了，二来这排都没什么假期。 OK， 是。好，但是离得了少了的，那离得有守规矩的多不多呢？即是离得的人定是很多都不守规矩的还是？ 咁啊，都比较多都冇乜特别守规矩咁样嘅， 即系都仲系好多人入同一间房咧，都仲系咁嘅。 因为入佢哋入咧都唔会一堆人咁入嘅，咁多数都分批入噶啦。 嗯。 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啲同事巡走廊都会听到一间房话好多好喧哗嘅声咁样，咁都知里面系多人嘅。 即仲有呢啲情况啦，都仲系咁，但系有冇花嗰啲力气去阻先？你见酒店嗰啲，譬如起码嗌大家 lift 口度截一截啊，问一问啊，咁嗰啲有冇啊？ 冇乜。冇乜咯，好少酒店會咁做到咁樣，因為好多酒店依家都仲放緊無薪假啦。 嗯， 咁同時人手安排都唔夠，咁點樣再安排多啲人手去做呢個監控嘅工作呢？咁所以即係覺得政府推呢個新嘅規例，其實佢係冇，即係佢同業界諮詢係非常短嘅過程啦，佢尋日先即係傾到嗰個共識出嚟。咁亦都係冇諗過去安排任何人手俾酒店，咁變相就將呢個防疫嘅責任推咗俾酒店要。 嗯，咁如果真系嗱，而家都讲紧谂紧系咪修例啦，咁但系就即系限住房间限住四人，谂住修例，但系未正式生效啦，未做到啦呢、這个。咁你点睇啊？如果真系生到效嘅话，其实会唔会执行到个法例呢？ 好难咯、啊，以依家酒店个人口嚟讲，即系因为本身净系做酒店营运方面嘅工作，啲同事都做到死啦，可能。依家都仲有人要 O T， 即系一人 O T 一两个钟冇补充，冇得补钱冇补水，咁系咁仲边度可以抽到真出嚟再去做呢啲监察咧？我真系好质疑啊！ 另外咧，政府都有招嘅，就讲到防疫咧，就而家有啲譬如海外嚟香港嘅人咧要检疫嘅，咁有时就系去留喺酒店嗰度，咁而家就话规定啦，唔准探呢一啲人嘅，要严格執行啦呢、這个。你见你唔知道有冇机会接触到有啲佢哋嘅同业系做呢方面嘅酒店有接触过咧，系咪真系做到截住啲人唔俾佢探嘅咧？你见 嗱，咁其实街外客本身上房咧就要一张房卡先拍，即系喺个 lift 度拍咁样先可以上到楼层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探访客就好难上到去。咁、有啲酒店咧，即系当初当即系太少人手啦，咁有啲客咧想。以前咧就會擺低啲嘢食去俾前堂部，咁就叫佢哋幫手拎上去咁樣啦。 嗯， 但係有啲唔夠人手，又忙得滯，咁通常咧有少少情況就係啲同事會幫佢拍卡，就俾佢上嗰層，就自己擺低啲嘢食俾隔離嗰個人，咁就會同佢講聲話你擺低就好走啦，咁就唔好入去啦。咁但係都有啲情況係佢哋咁樣上咗去之後就。好耐先落翻嚟咁样，咁可能就有探访嘅。咁、但系你话本身多唔多人去探访咧？咁其实都唔算十分多，反而啲人喺隔篱嗰啲人自己偷走出嚟嘅机会会多啲咯。 哦，系啊，佢偷走到嘅咩？而家都松啊，都系。 我偷走到噶，打开个房，可能同隔篱吹下水啊，跟住去走廊爬下食下烟啊，跟住落去下面拎下外卖啊，跟住可能着啲长袖衫，擒住条手带。落酒店嗰啲餐廳食嘢咁樣都有， 即係你都認得佢咯，係嘛？咁呢個隔離緊啫喎，點解搭 lift 咁？你認到嘅，我有時都係 認到噶，或者見到條手帶若隱若現咁樣咯。 咁唔喝住佢，定係點啊？酒店政策 會嘅，會嘅，會叫佢喂，你隔離緊就唔可以走出呢個範圍喎，咁樣係咯。 咁聽落都係一個隱患喎，都鬆喎呢度都。 其實係噶，尤其是其實仲有好多啲形形色色嘅漏洞咧，即係可能。那个隔离客由机场嚟酒店嘅途中，其实都系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噶。 嗯， 即系佢就话要点对点啦，即系可能要搭的士又好，点都好。但系我即系我都自己搭地铁都见过呢啲人。我试过去食糖水铺，又见到有个大手大冲入嚟为食糖水。 吓、啊，系啊，几时嘅事啊？呢个 系早两个星期嘅事啊。 哇！食糖水仲过分喎、啊，呢、這个仲要除埋口罩食嘢添，出埋嚟坐低食啊！ 系啊，跟住系呢啲漏洞其实好多咁，所以与其话限制呢啲咁嘅 station 咩探呢啲人数限制，其实依家都过咗啦，呢、這个热潮。咁、不如就系谂，不如好好地谂下点样喺个源头嗰度限制嗰啲嗰啲隔离嘅人去点样安全咁样去隔离好过啦，或者系依家大陆。即系嚟香港嘅人都唔使隔离添啊！咁其实呢个我哋仲担心添。 嗯， 系啊。 但系专家话大陆干净嘅，反而少个案，比其他高危地方相对低啲喎。呢、這个 咁啊，见仁见智啦。咁我自己 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忧虑咯。 不过而家就话系喺内地嘅港人翻嚟啫，咁其他系咪即系内地其他省市嘅人落嚟咧？咁嗰啲即系内地人嗰啲就研究紧啫，就未实行嘅。咁但系香港即系譬如喺广东一段时间翻唔到嚟嗰啲咧，而家就可以翻嚟啦，就免检疫啦呢、這个。另一个咧，我想问下徐巧丽嘅咧，就有关我见酒店业主联会。總幹事李漢成就話見過政府啦，咁啊傾，咁其中咧就話而家啲限制之下咧，就如果一個酒店房外出嚟做分假用途咧，咁有時新人要同雙方家長敬茶噶嘛，咁啊驚限聚令之下做唔到啲中國人嘅傳統，建議租得酒店房嚟到做分假咧，就應該放寬到20人以下。咁佢又話形容咧，當局係開明並且考慮放寬嘅，聽到呢個方向嘅。咁你作為員工方面，你係點睇咧？個廿個人都得做分假嘅話？ 咁其实我觉得如果佢真係咁有心想防疫嘅，咁点解又要一方面又規管一啲四人嘅措施，但一方面又要豁免20个人咁样呢？咁其实我諗但都要睇下个细节系点样，因为如果佢分假全部戴口罩嘅，咁佢哋觉得 OK 唔 OK 囉。咁其实 飲茶喎，但係咁敬茶咁你都要涉一口啊，都要。 咁我谂可能负责饮嗰个或者负责递嗰个，可能除一除口罩影张相嘅之后，其他人戴晒口罩咁都即系可能可以喺佢眼中可以接受咯。 嗯，但系你成日都讲啦，有呢啲指引出嚟，系咪大家做到足啫嘛？头先你举咗咁多唔跟足指引嘅例子出现，都会唔会都担心咧？样 啊，呢个都系好大问题。边个负责去执行呢啲规例咧？咁系啦，咁呢个都要即系睇下政府点样处理啦。即系如果佢是咁有心去防疫嘅话，其实是要安排翻人手俾酒店去做呢样嘢。如果佢冇咁样做咧，我可以讲酒店系唔会做得咁足。 嗯，好，咁多谢先徐巧丽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徐巧丽咧就是香港酒店工会主席。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之前介绍过钟晓阳嘅停车站借问。今次我想讲下佢嘅另一本著作《遗恨》。钟晓阳喺1996年出版咗《遗恨》传奇。之前佢嘅才气早已经名传港台两地。当《遗恨》传奇面世嘅时候，就出现咗两极嘅评价。 《遗恨》传奇讲述平凡嘅中学老师于一平收到多年冇见、已经嫁为富商妻子嘅姑姑来电，由此掀起咗一段豪门恩怨嘅序幕。故事有情欲纠葛、身世揭秘、争产同乱伦等情节。当时有批评认为呢本书过于奇情狗血，对钟晓阳交出咁通俗嘅小说感到不明所以。 我反而对呢一种讲法感到好莫名其妙。通俗又有咩错呢？通俗只系一种表达嘅手法，换句话讲就系平易近人，而入面仍然可以藏住宝物。钟晓阳特有的融情入境笔法，一山一水一花一石都透露出浓淡不一的意境。他写香港这一座小城，既有大家族的摧残繁华，亦都有市井贴地的柴米油盐，交织出香港这一座城市的独有魅力。就连最为人诟病的豪门恩怨情节，都刻画到人性的幽微和命运的无奈。只叹庭园深深深几许，绝对不是肥皂剧之流可以比。 钟晓阳自《遗恨》传奇出版之后停笔近十年，坊间对原因众说纷纭。钟晓阳近年终于透露，当年他是为了照顾患癌的妹妹而决定放下写作，直到2007年才开始在报章上面再度执笔，并且在2014年将《遗恨》传奇大幅度重写，三年后改名《遗恨》重新出版。新作书写了更多香港的地景和政治史，更添现实世情。 钟晓阳以停车站借问出道的时候，令到整个华文世界都感到惊艳。据闻甚至有一种讲法是，他的祖位和才气不凡到令人担心他会后继无力，唯恐他会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但我相信《遗恨》这一本书足以令大家拭泪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遗恨》，作者钟晓阳，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一 1-800-2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嚟緊啦，下个礼拜三咧就係施政报告嘅日子啦。咁有啲风咧，有啲人会流出嚟。咁其中见到《星岛日报》有个报道啊，就话嚟緊施政报告一个措施咧，就是一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初步就话咧，希望设几千个嘅职位，帮助啲香港嘅青年咧可以去大湾区嘅城市度做嘢。主打咧就系科技、金融业呢啲职位。咁你喺嗰度做嘢嘅话咧，喺呢个计划之内嘅咧，每个月或人工咧可以去到15,000-20,000蚊添，政府会俾资助添噶。咁據《星島日報》了解咧，就話個計劃咧就用一個配對形式運作嘅，咁就話好多大公司咧都已經有興趣噶啦，咁包括一啲內地嘅科網大公司啊，騰訊都想，《星島》話。咁而家就話細節都仲要敲定，不過就設有一個年齡嘅限制嘅。頭先講啦，主打會係科技金融之外咧，仲會諗下係咪開拓多啲範疇，譬如文創啊、旅遊業等等咧都可以諗。除了講到話可能有15,000-20,000蚊人工之外咧，又話或者會有一個大灣區嘅住房支援添，咁呢啲就有啲風流出嚟啦。有啲話朋友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民建聯嘅副秘書長顏文宇一齊傾下。早晨，顏文宇。 早晨，葉冠霖。 係啊，有冇聽到呢啲風啊？你自己？ 我自己又冇聽到，我都係睇媒體嘅報道先見到呢一個嘅好消息。 嗯嗯，你形容好消息，可以講下個好處喺邊度咧？ 其實呢過往喺青年嘅界別呢，大部分都係集中咗喺內地同香港嘅交流同實習。咁每一次我哋都聽到嗰一班嘅學生都會講呢個時間比較短。 嗯。 譬如實習呢最多都係大概6个礼拜到。咁佢哋去到內地做實習呢，唔可以好深入咁了解嗰間公司整體嘅文化，或者呢一啲嘅職場嘅即係一啲規矩。咁但如果呢個計劃湾区青年就业支援计划是即是真的话呢，我相信这一方面可以给到现在的年轻人呢一个机会去到内地。因为呢我们发现呢香港有一些职位呢是香港很难给一些刚刚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学生呢是去试验。但在内地呢就很多这些咁嘅机会。所以我相信计划如果真的推出的话呢应该是很受欢迎。 咁举下哪些职位会这么吸引啊？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個就是一些大學入面的實驗室助理。我們過往搞實習計劃，一些同學都跟我們說，在香港我連入去實驗室的機會都沒有。第二些呢就是一些譬如我試過一個就是在杭州，就是娃哈哈集團。你香港的年輕人一個實習的機會，都說跟我們入去就是我們驗那些食品的營養值啊，一些的安全標準啊。咁作為即係香港嘅青年咧，其實呢一類嘅職位空缺咧係相當細嘅。咁但係咧，我哋每年都有唔少嘅呢一方面嘅專家專才嘅學生咧係畢業噶嘛。咁佢哋呢方面咧，我相信如果灣區係可以提供呢一啲嘅空缺咧，佢哋就有一個比較好嘅機會。咁一年計劃完咗之後咧，佢就可以有一個好實在嘅職場實踐經驗咧。這個對於佢再翻嚟香港以后求职咧有一个好大嘅帮助。 嗯，不过去内地工作啦，一方面希望有啲特别嘅经验啦，另一方面钱都当然要关注啦。咁而家就话好似有资助去到15,000-20,000蚊一个月，系咪大大有吸引力啦？即系补足到以前嘅问题咧？ 都系噶，因为咧其实过往香港年轻人翻去内地工作咧，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系两地嗰个薪酬嘅差异。咁如果你话即系按即系呢个消息报道咧，如果去到15,000-20,000呢，就同香港嘅应届大学毕业生出嚟嘅平均薪酬水平呢係相符嘅。咁呢一方面就可以令到佢有一个比较好嘅诱因返到去内地啦。咁加上亦都头先你都讲啦，有一个房屋资助计划亦都係解决咗个年轻人呢一年去到内地工作嘅时候嗰个住屋问题。 嗯，其实内地而家头先讲举嗰啲例子嘅职业呢，大概搵几多钱到嘅？一个月 因为嗰啲我哋都系一啲实习计划嚟嘅之前，咁即系讲紧即系暑假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讲话一般嚟讲，就睇下边啲城市啦。即系如果喺湾区一啲比较大嘅深圳、广州咧，而家都基本上去到10,000-20,000嘅大学生。咁但系如果头先讲一啲我觉得如果香港年轻人去我刚才讲嗰啲咁专门嘅一啲职位空缺咧，就唔系净系讲薪酬。嗰15,000-20,000蚊咧系俾佢日常生活嘅基本开支。因为佢人生路不熟，系咪去到咁唔可以同香港比啊？系咪佢住屋嘅所有嘅家庭开支都会大咗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喺香港好难揾到嘅职位空缺咧，我觉得对于年青人日后嗰个事业发展咧，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嗯，不过如果讲说开始数目几千个，应该未必个个都像刚才你提那么专，应该一般的职位都有些，是吧？ 我相信入面除了我刚才讲的据以往即系实习交流嘅经验咧，我相信都会集中喺科技啦、金融啦、会计啦，因为咧其实喺内地嘅一啲大公司咧，好需要香港学生，因为佢哋可以帮手咧同国际去接轨啊。因为如果佢简单啲，佢可以请一个内地嘅大学生，亦都可以请一个香港大学生嘛。咁但系香港大学生咧，因为同国际嗰个社会咧系比较有一个好嘅接触，我哋佢哋读嘅书都系跟国际嘅标准、国际嘅制度，咁所以呢一方面用一个香港学生喺内地企业咧，系可以发挥呢一种嘅制度优势。 不过翻翻呢个问题啦，始终今次呢啲计划话有政府资助啦，牵涉公帑噶啦，咁而家会唔会就出现一个局面，就啲香港人就翻去内地做嘢，仲要政府俾埋钱去资助佢？可以话泵走啲钱出去内地大湾区做嘢，咁对香港有咩好处咧？会唔会始终公帑嚟啊嘛？呢个公唔公道咧？ 嗱，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职场就业嘅措施嚟，我反而觉得呢个系提升年轻人嗰个职场竞争力嘅问题。一年之后佢会翻翻嚟香港，咁但系呢一年喺内地工作嘅经验咧，系对喺日后香港职场同埋香港嘅企业嘅生产力咧，都会有一个帮助喺度。无论佢个人喺内地建立嘅人际网络关系，或者佢喺内地企业见到嘅知识带翻翻嚟香港，咁所以我会睇系提升青年竞争力呢个角度，而唔系一个话系你香港年轻人揾唔到工，你而家翻去大湾区嗰种嘅角度，我觉得完全唔系呢回事。 嗯，头先都讲到啦，期望啲人要翻翻嚟噶啦，使唔使加呢个条件落去咧？即系话你去湾区做完嘢一年就要翻翻嚟香港服务翻几耐噶咁样？如果唔系就好似全球都争紧人嘅时候，我哋泵人出去咁啊就。 我又唔觉得系咁样，因为正如你讲，而家喺全球化嘅人才流动嘅世界入边咧，我觉得呢一啲嘅条件会窒碍咗年轻人去选择佢最好嘅事业发展。如果在内地做完嘢，佢觉得内地发展比较好嘅，就可以留喺内地。佢觉得香港翻嚟系发展好嘅，咪翻嚟香港咯。甚至乎可以去海外噶，系咪？即系我唔觉得参加咗呢个计划之后，要有一个条件或者限制咗香港年轻人喺世界流动呢一个嘅趋势咯。 对个青年就梗系好啦，呢、这个对多啲机会有多啲嘅见识啊，有多啲空间咁。但系讲公帑咁样用好唔好啫？意思系？ 但你是帮紧一个本地的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嘛？系嘛？我不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 即系唔担心，即系香港嚟咧少咗人才啦，二嚟就用咗啲资源，因为成日都讲香港喺即系经历肺炎之后咧，咁其实都资源都紧噶嘛，要紧张我哋资源点用啊嘛。 我觉得你应该调翻转去睇，其实政府而家都有好多本地就业嘅资助，系嘛？持续发展基金系一个。系咪？再雇员再培训局嗰一啲课程又系一个。我觉得政府推出嚟每一个嘅政策有佢嘅政策目的，而我哋要去睇呢个政策目的系对香港系咪有利嘅。如果系嘅，政府用公帑，我觉得系应该。 OK， 好，咁多谢晒艾文宇，多谢晒你同我哋倾下。艾文宇咧就系民建联嘅副秘书长，咁啊讲到施政报告。具體是怎樣都要等下個禮拜三才知道，當然但是就回應緊《星島日報》一個消息，就講到可能想一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不過都是那句，究竟是不是真的呢，都還要等下，等多幾天，等到施政報告的時候就知道究竟具體什麼措施了。到時我們香港電台都會全力跟進施政報告的內容的。好了，今天千禧年代就談到這裡了，就要去到下個禮拜一再跟大家見面了，拜拜。